你只是累了。你可以承认自己真的累了，不用再假装还可以，也不用急着把自己撑回去，先让身体留在它需要休息的地方。今晚不用再怪自己不够有力，不用再怪自己慢、重、提不起来。先把那份责怪慢慢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休息，不是你做不好，你只是累了，身体正在等你放松下来。